参加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代表团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妇女工作者代表团13号前往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